哈利波特与阿兹卡班的囚徒，第六章，鹰爪和茶叶，第十七集。 吃过午饭，哈利很高兴来到城堡外面，他们去上生平第一节保护神奇动物课。雨已经停了，天空是一种清清爽爽的淡灰色，脚下的青草湿漉漉的，踩上去很有弹性。罗恩和赫敏互相不说话了，哈利默默地跟在他们身边，顺着草坡而下，朝近邻边海格的小屋走去。当他看见前面那三个再熟悉不过的后脑勺时，才意识到他们必须跟斯莱特林的学生一起上这门课。马尔福正在兴致勃勃地对克拉布和高尔说话，逗得那两个人粗声傻笑。哈利基本上可以肯定他们在谈论什么。海格站在小屋门口等同学们，他穿着那件鼹鼠皮大衣，大猎狗牙牙站在他的脚边，似乎迫不及待地想要出发。 来吧来吧，抓紧点儿！ 同学们走近时，海格喊道， 今天有一样好东西给你们看，这堂课精彩极了。人都到齐了吗？好，跟我来吧。 哈利以为海格要把他们领进近邻，心里一阵恐慌。哈利在近邻里有过许多很不愉快的经历，令他终生难忘。还好，海格绕着树林边缘往前走。五分钟后，同学们发现来到了一个小围场的外面，围场里什么也没有。 大家都聚到这道栅栏周围， 海格喊道。 哦，对了，保证自己能看得见。好，首先你们需要打开课本。 怎么打开？ 是德拉科马尔福那冰冷的懒洋洋的声音。海格说， 我们怎么打开课本？ 马尔福又问了一遍。他拿出他那本用绳子绑着的妖怪们的妖怪书，其他同学也把课本拿了出来，有的像哈利一样把书捆得结结实实，有的把书塞在又窄又紧的包里，或是用大夹子把它们夹住。 你们谁也没能打开课本？ 海格问，看上去有点失望。全班同学都摇了摇头。 要抚摸他们一下， 海格说，就好像这是世界上最明白不过的事情。 看， 他拿过赫敏的课本，扯去上面捆着的魔法胶带，课本张嘴要咬，海格用粗大的食指顺着书籍往下一捋，课本颤抖了一下，摊开来静静地躺在他的手掌上。 哦，我们大家多傻呀， 马尔福讥笑道。 应该抚摸他们的呀，我们为什么就没有猜到呢？ 我认为他们挺好玩的。 海格不安地对赫敏说。 没错，好玩极了。 马尔福说。 哼，真是有趣，给我们的课本竟然想要扯断我们的手。 闭嘴，马尔福。 哈利轻声说。海格看上去垂头丧气。哈利希望海格的第一堂课上得成功。 那好吧。 海格似乎乱了头绪，说道。 那么你们都有了课本，现在需要的是神奇动物。是啊，我这就去把他们带来，等一等。 海格撇下他们，走进近邻不见了。 天哪，这学校算是完蛋了。 马尔福大声说。 那个笨蛋也来教课，我爸爸听说了准会发心脏病。 闭嘴，马尔福。 哈利又说了一遍。 小心点，波特，你后面有个摄魂怪。 拉文德布朗指着围场对面尖叫起来，十几只动物朝他们小跑过来。哈利从来没见过这么古怪的动物，它们有着马的身体、后腿和尾巴，但前腿、翅膀和脑袋却像是老鹰的。冷酷的例会是钢铁般的颜色， 一双明亮的大眼睛是橘黄色的，它们前腿上的鹰爪有半英尺长，看上去令人生畏。每只怪兽的脖子上都围着一个粗粗的皮项圈，有一根长链子拴着，所有的链子都抓在海格那双大手里。他跟着这些怪兽慢慢走进围场。 快走，那边！ 他吼道，一边晃着链子，催促那些怪兽朝全班同学站的栅栏走来。海格走近，把怪兽们拴在栅栏上，同学们都稍稍往后退了退。 鹰头马身有异兽！ 海格朝他们挥着手，开心地吼道：“ 多漂亮啊，是不是？” 哈利有点明白海格的意思了。一旦克服了第一次见到半马半鸟怪物时的恐惧，便会开始赞叹鹰头马身有异兽那一身光亮闪烁的皮毛，从羽毛逐渐过渡到毛发。每头怪兽的颜色都不一样，暴风雨一般的灰色、青铜色、粉红的花斑色、晶莹闪烁的红棕色和墨一般的黑色。 好。 海哥搓了搓两只手，笑眯眯地看着大家说道， 如果你们想再走近一些。 似乎谁也不想，只有哈利、罗恩和赫敏小心翼翼地靠近了栅栏。 记住，关于鹰头马身有异兽，你们首先需要知道的是他们都很骄傲。 海格说， 鹰头马身有异兽很容易被冒犯，千万不要去羞辱他们，不然可能会送命的。 马尔福、克拉布和高尔根本没听，他们凑在一起窃窃私语。哈利有一种很不好的感觉，似乎他们在琢磨着怎样把这堂课搅得一团糟。 一定要等鹰头马身有异兽先行动， 海格继续说道， 这是礼貌，明白吗？你朝他走过去鞠一个躬，如果他也朝你鞠躬，你就可以摸他，如果他没有鞠躬，你就赶紧离开他，那些爪子会伤人的。好了，谁愿意先来？ 听了这话，大多数同学又往后退了退，就连哈利、罗恩和赫敏也心存疑虑。那些鹰头马身有异兽甩着凶恶的脑袋，伸展着强有力的翅膀，似乎不愿意被这样拴起来。 没有人， 海格说，脸上带着祈求的表情。 我来吧， 哈利说。他身后传来倒吸冷气的声音，拉文德和帕瓦蒂异口同声地说， 哟，不要，哈利，别忘了你的茶叶。 哈利没有理睬他们，他翻过围场的栅栏。 好样的，哈利， 海格粗声大气地说， 好吧，让我们看看你和巴克比克相处得怎么样。 他解下一根链子，拉着那头灰色的鹰头马身有异兽离开他的同伴，解下了他的皮项圈。站在围场另一边的同学们似乎全都屏住了呼吸。马尔福不怀好意地眯起眼睛。 放松点，哈利， 海格轻声说， 你已经跟他对上了目光，别眨眼睛，如果你眼睛眨得太频繁，鹰头马身有异兽就不会相信你。 哈利很快就开始流眼泪了，但他没有闭上眼睛。巴克比克转动着尖尖的大脑袋，用一只凶狠的橘黄色眼睛盯着哈利。 对了， 海格说， 对了，哈利，现在鞠躬。 哈利不愿意把自己的脖子后面暴露给巴克比克，但还是按海格的吩咐做了。他很快地鞠了一躬，抬起头来。鹰头马身有异兽仍然傲慢地盯着哈利，他没有动。海格说，声音里透着担忧。 好吧，现在往后退，哈利，轻松地往后退。 然而，令哈利大为吃惊的是，鹰头马身有异兽突然弯下他布满鳞片的前膝，做了一个确切无疑的鞠躬姿势。 干得好，哈利！ 海格欣喜若狂地说， 好了，你可以摸摸他了， 拍拍他的嘴，去吧。 哈利觉得还不如奖励他往后退退呢，他慢慢地朝鹰头马身有一兽走去，向他伸出了手。哈利拍了几下鹰头马身有一兽的嘴，他懒洋洋地闭上眼睛，似乎很喜欢的样子。全班同学鼓起掌来，只有马尔福、克拉布和高尔除外，他们似乎失望极了。 很好，哈利， 海格说， 我想他会让你骑他了。 这可是哈利没有料到的，他骑飞天扫帚已经习惯了，但不能肯定骑鹰头马身有一兽的感觉也是一样。 你爬到那上面，就在翅膀关节的后面， 海格说， 记住千万不要扯他的羽毛，他不会喜欢的。 哈利把脚踏在巴克比克的翅膀上，向上爬到了他的背上。巴克比克站了起来，哈利不知道抓住哪儿，他面前的每处地方都覆盖着羽毛。 走吧！ 海格一拍鹰头马身有一兽的后腿，吼道。突然，12英尺长的翅膀在哈利两边展开，他刚来得及一把抱住鹰头马身有一兽的脖子，他就向空中飞去了。这跟骑飞天扫帚的感觉一点儿也不一样，哈利知道他更喜欢哪种。鹰头马身有一兽的翅膀在他两侧扇动，使他感到很不舒服，并且时时绊住他的小腿，他觉得自己要被甩下来了。光洁的羽毛在他手指下面滑动，他不敢使劲儿揪住。他的光轮两千动作非常柔和，而此刻鹰头马身有一兽的后腿随着翅膀的扇动上下起伏，他觉得自己在剧烈的上下颠簸。